二，咨询电话010-8501-1401。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转1到2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6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级转3到4级，最高气温23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是一档广播节目，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每天晚上和大家交流的是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问题。这些问题、这些话题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听友网友，您可以把生活中遇到的这些问题告诉我们，我们在节目中一起来讨论。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呢，是一位心理咨询师，也是一位心理作家，肖雪萍。肖雪萍老师好。 嗯，你好。 嗯，肖老师呢会和大家分享各位的情感问题哈。那么在这儿呢，有一位女士问到我们一个问题。这位女士呢，她是这样说的，她说我离婚已经有3个多月的时间了，但是我想问一下的问题是怎么消除离婚后的影响。我和我先生两个人离婚的时候啊，当时呢没有那么安静平静的离婚，他家人到我单位来闹了，而且呢在我们认识的亲戚和朋友圈里也散播了一些对我来说不利的话，讲我在婚姻当中的种种不适，甚至呢还说到了我和别人有暧昧的关系。其实说我和别人有暧昧的关系纯属是捕风捉影，我们没有什么其他的关系，但是呢确实有这样的人存在，而且呢还就在单位。所以他家里人到单位来闹的时候呢，我觉得非常的尴尬，给别人也带来了不便。事后虽然单位没有说什么，但是同事总会有一些指指点点，而且亲朋圈子也基本上被他们家都感染了。好像很多人在见面的时候看到我都觉得像看到了一个很渣的女人。我不知道我现在该怎么办，我总是觉得离婚以后这些事情让我更感觉到阴影，而离婚倒让我觉得是一种解脱。特别是她妈妈，我的那位前婆婆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到单位里来闹事儿，就是她带着他们家的一个亲戚一起来闹事儿的。当时单位的领导也不得不接待他，那么他肯定说了很多很难听的话。当时在婚内和他的相处就比较艰难，现在离婚了，我也觉得呢是一种解脱。还有一个问题是，有一个11岁的儿子在他们家，他妈妈是不放手的，他妈妈一直从小对孩子的关注当然也比较多。现在我如果再接触孩子也是很困难的事情，他妈妈给孩子灌输了很多，也说了很多很多我对于我来说不利的话，难听的话，所以我现在不知道怎么消除这些影响呢。 听起来这样的一个婚姻离婚 可能确实是一种解脱哈。 嗯 嗯，我倒是觉得你现在好像面临两个问题，一个的话呢是你如何消除你在单位里面就是你的前婆婆给你造成的那些负面的影响。 嗯， 另外的话就是你要怎么样保持你跟你儿子的关系，使得他不要对你有太多的误解。嗯，这两件事情都很重要。那么对于前者的话呢，嗯，好像你作为你一个个人来说，你很难去具体的做些什么。嗯，因为你也不可能说你拉住你单位的每一个人去跟他们解释一下说啊，不是他们说的那样，这也不现实。嗯，所以呢还不如你调整好你自己的心情，就是清者自清，然后你要相信其实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慢慢的忘记这些事情，这些事情的那些对于人们的注意力的占据哈，会变得幅度越来越小的。 嗯， 因为我们如今的这个时代跟二三十年前还是不一样的。 嗯， 那个时候的人真的没有什么娱乐，茶余饭后就是去议论别人的事情。 对， 但是现在呢，互联网啊，移动互联的发展啊，其实每一个人都很忙，我们每天都被大量的信息充斥着。 嗯， 所以呢，你可能会发现，过不了一段时间，那些本来曾经在公众的视野里面，或者微博呀很多上面纷纷扬扬的一些的事件，但是最后都烟消云散了。所以呢可能对于你目前的这个处境来说，你也要明白这一点，因为大家都挺忙的，可能过一段时间之后呢，人们自然就会慢慢的淡忘了这件事情，只要你在心里面不要太把它当成一回事，就是你不要太去强调强化这件事情啊，可能会给你造成什么什么影响。首先是你自己要能够放下它，把它当成是一个已经过去发生的事情了。如果你的态度上表现的觉得哎无所谓啦，反正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事情， 嗯， 其他的人自然就会更加快的忘记这件事情。 嗯，这是一个方面哈，就是说自己能够看开，因为自己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嗯， 那我想哈，这个虽然，就像刚才肖老师所说的这样，其实别人没有那么关注我们，自己的生活，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要关注的好多东西。虽然在一个单位，我能理解，比如说偶尔出现这样一些这个事件，这样一些小风波，大家可能会稍稍议论一下子。那么，可是这样的事情确实是没多久就过去了。 是的， 因为人们可能还会关注其他的问题，关注自己的什么工作业绩了、奖金了，关注自己在领导眼里自己的这个工作状态了，关注其他的同事之间的人事关系了，可能确实是这样。而往往都是当事人自己压力最大。 是的， 是吧？ 是的， 他走到哪里他都觉得哎呦，那两个同事他们现在说的那话是说我吗？是吧？可能是这样哈。 是， 嗯， 所以不如你尝试用一种幽默的态度来去面对这件事情，就觉得哎，人生一世，谁不会碰上个一两个倒霉的事情哈。 对， 如果有同事或者谁当着你的面调侃你什么说你什么，你还不如自己来自嘲一下，说哎，你看我这个就是这样子的一回事，怎样怎样，就是如果你自己的态度是觉得哎，这都不算什么，你还可以自嘲，你还可以就是把它当成一个很平常的事情，开开自己的玩笑，那么反而让别人觉得嗨，当事人都不觉得是个什么事，我们还在这凑什么热闹呢，自然他们也就放下了。 而且我觉得一般的人都会有观察力、洞察力，对一个人到底是什么品性，其实大多数人心里还都是知道的。特别比如说同事之间可能不一定能涉及到你的私生活了解更多，亲戚和朋友，特别是朋友应该是有所了解的，对吧？他还说到了亲戚和朋友也被感染了。 你要相信那些亲戚和朋友都是成年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他们自己是有辨别是非的能力的。 对，而且我总是觉得借此我们倒也能够分辨出谁可以继续做朋友。有一些亲戚没有必要往来的也可以不往来，总是不断的给自己造成伤害的可以有距离一些。 是 吧？ 是的， 因为这样的话你自己也会清静很多，而且你还会有新的朋友的。如果你的人生 有个11岁的孩子又离异，那我想可能也就是中年女性，对吧？ 嗯， 你后半生你还会交到真心的好的朋友，还会有的，只要你自己比较开放的一个心情， 嗯， 比较乐观的一个态度，我觉得还会交到很好的朋友。 嗯， 也不是说到此为止，我们上半生的朋友就都没了。然后下半生也没有朋友了，不会的，我觉得不会这样的。倒是孩子的事情，肖老师该怎么办呢？ 嗯，首先是因为我看到他在给我们的留言里面说到说，好像你的前婆婆在孩子身上投入的挺多的，好像也在干扰着让你们母子之间有一些联系哈。嗯，但是我会想到，如果你的孩子都已经11岁了，那说明他其实是有他自己的自由的。嗯，他也许比如说如果你的婆婆不允许你去他们家去探望孩子的话，你也可以去学校去探望孩子。如果说孩子听了奶奶的一些在他面前说妈妈这里不好那里不好的话语，可能对你产生误会的时候，那你作为妈妈其实你是有权利去向孩子解释啊，为自己辩解的。那如果呢，孩子面对你的时候他的情绪比较激动，他很难听你在当面去跟他说些什么的时候，那你还可以有一些其他的方式，比如说你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去跟孩子一条一条的去梳理，然后跟他表达妈妈对他是什么什么样的。嗯，所以其实作为妈妈哈，我们在跟孩子的关系里面需要尽量多的主动。嗯，你不要等着说好像希望孩子对你表达了比较积极的态度，比较好的态度的时候你才去跟他连接，其实不是的。其实作为妈妈我们要主动一些，要持续不断的去跟孩子抛出你的橄榄枝，一次又一次的去跟他连接，总有一天，因为母子连心呀，总有一天你们之间的这些误会是不会被化解的，孩子是能感受到妈妈的那个真诚之心，因为你一定要相信孩子永远是爱妈妈的。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最爱我们的人一定是我们的孩子。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窃，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下面一位问到的问题是这样哈，他说我先生呢在今年申请到外地去工作了，那么孩子呢明年要读小学，其实孩子在学前这段时间啊还是很关键很重要的，我呢平时为了孩子非常的操心，我先生呢也有一定的怨言，他说我为孩子操心的太多了，总是和其他的人去比。其实他说的这一点我并不是很同意，因为其他人家的孩子也都是很努力的，父母双方投入比一个人的投入要更省心一些。可是呢，我先生呢是一个不大愿意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更多投入的人，他觉得孩子可以更天然的去生长。他说他小的时候他父母都没有更多的精力去教育他照顾他，那么他现在也还是不错的，他就拿这一套理论平时不断的和我争执。而这一次呢，他也是似乎主动的申请到外地去工作，我就很生气，在孩子需要父亲的这个阶段，需要父母都在身边的这个阶段，他自己考虑自己更轻松一些，而造成了我们夫妻的异地和孩子的分离。我觉得他对家对孩子缺乏责任心。我问了，到外地去工作对他来说是有升职的可能还是加薪的可能，他说都不是，他说他只是想换一个工作的环境，工作的部门。我现在就在想，他如此的自私，我还要和他过下去吗？ 嗯，我听完你们的故事以后，我首先想到的是，也许你对你丈夫的这个自私的评价也是你的丈夫对你的评价。嗯，通常在一段关系里面，如果你对对方感到失望，你觉得他很自私，那么有可能对方跟你，他对你的感觉也是一样的。 比如说你的丈夫似乎是在用这种去外地工作的这个方式哈，来去表达他对你和对目前你们的生活的不满意。也有可能他感到你在孩子身上倾注那么多的精力和关注力的时候，他感到在你的生活里面他已经不重要了，似乎他没有享受到作为一个丈夫应该得到的那些东西，比如说妻子的关爱呀，妻子的陪伴和理解呀，也有可能他是这样的。所以我会比较建议你呢，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尝试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是他，你在他的那个位置上，你心里面会在想些什么呢？ 就是有可能哈，从丈夫那个角度，假如像咱们倾诉的话，又是另外一番话。那意思可能是，你看我妻子，她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其实孩子还挺小的，有些时候可以给孩子一点点空间，让孩子自己来更好的发展。但是我特希望我们夫妻能够平时他也关注一下我，他就不关心了。说到这儿，肖老师就想问一下哈，我们节目中有不少的夫妻们，他们的关系出现问题多半在孩子出生之后。那么这也是好像很多丈夫比如说跟我们说到了，哎呀我们夫妻关系不好了，你看有了孩子以后基本上我们的关系就很差，有些女士也是这样说的。那么这个是不是和一大部分是和母亲和妈妈，做了妈妈之后，女性做了妈妈之后对孩子太过于关注，这时候可能就已经忘了原本相爱的时候和丈夫相爱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了。 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原因的。但是呢，这些妈妈们过于关注孩子也是有原因的。通常呢，在孩子出生之后，妈妈倾注几乎100%的精力在孩子身上，以至于忽略了作为妻子的职责和作为家庭女主人的职责，然后也忽略了她自己的需要。通常都是因为她自己在作为小孩子的时候，其实她认为她没有得到应该有的那些照顾。他觉得他的妈妈没有很好的照顾他，所以呢在他生了孩子以后，他就希望通过去照顾孩子来去满足自己小时候的缺失。那么当他整个在关注力放在如何满足自己小时候的缺失的时候，那其实确实是会让他注意力变得很狭窄。他就会忽略了对于妻子啊，对于这个什么自己啊，对于职场人呐、对于家庭女主人这些的职责，她就会忽略掉。那么当然她的丈夫就会觉得好像自己以前的爱被这个孩子占有了。她就会很失望很失落，但同时好像还不好明着说。你说哪有做爸爸的去跟孩子争宠呢？他不好明着说，那他怎么办呢？他可能就会指责你的教育方式。他会指责你家务没有做好。然后他会指责你怎么还不去工作不挣钱。但是其实他心里面的那个潜台词是，我的老婆去哪儿了？我的爱呢？没有了。 对，你说的太对了。确实很多男人可能第一他心里可能也没有直接的能够意识到， 对， 他其实是失落于老婆不关心自己不心疼自己了。以前我有个头疼脑热的，他立刻就说，老公我给你煮碗面吧，老公我给你倒杯水吧。现在好，现在他想的是孩子那儿这个还没睡踏实呢，孩子那儿还没吃饭呢，哎，你不就是头疼脑热吗？你一个大人你一边待着去吧。其实作为男人也会很失落，但是他又没有办法说。 是。要么是他意识到了他不好说，要么就是他根本就意识不到，他只是知道他很失望，不满足。 对，您说的太对了，所以他就会用其他的方式来这个展现夫妻之间的矛盾，是吧？ 是这样子。 那如果说女性意识到这些之后，那女性应该怎么做呢？有些女性说了，那我是妈妈呀，我确实我要是少心疼孩子，我自己都觉得愧对于我做妈妈的这个角色。特别是像肖老师所说的，小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妈妈待我不够好，我觉得我妈妈心疼我心疼的很少。那现在我自己做妈妈了，我要那样再对我的孩子的话，那我的孩子将来会不会也埋怨我呀？ 很多人都是有这样的一个逻辑在的。但是其实呢，我经常对这样的妈妈们说哈， 以我们今天的这个环境啊，这个条件，包括你的心智的能力，你对你的孩子稍微做一做，都比当年你妈妈对你做得好。因为几十年前的社会环境其实不太能够给妈妈们足够的支持，很多妈妈刚刚生完孩子出了满月就得去工作了，她其实是没有那个物质条件让她来去很好的照顾孩子，但可能也有其他的原因。但是我们现在的妈妈呢，通常你都读过很多书啊，然后你自己的情绪也管理的还可以啊，所以其实你差不多做一做你都能比你的妈妈当年做得好了。但是呢，知道了道理又有什么用呢？所以最根本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你发现在你孩子很小的时候，你和你的丈夫的关系好像越来越冷漠，越来越糟糕的时候，你需要有一个警醒，你要去问自己说，那这个是不是因为我过于去想要弥补我小时候的缺失，以至于我忽略了他的需要，忽略了作为家庭女主人的这个职责呢？那如果你有了这样的一个觉察的时候，你可能需要去跟你的丈夫谈一谈你的困境。你要去征求他对你的帮助和理解，同时呢，你也要努力的，就是有的时候人们过于宠溺自己了。就是你说啊，我想要这样做，不行，我就真的只要，我就非得要这样做，你是不是也能够去多一个第三方的视角哈，让自己从这个里面稍微出来一会儿。就是不要太过于就是顺着自己心里面那个劲儿，因为那是你小时候的一个需要。其实你必须要顾及到你现在作为这个家庭女主人的这个职责，你需要经常这样提醒自己。 好，谢谢肖老师。听了我们节目的各位，如果我们一些夫妻们，我们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特别是现在听节目的女士们、妻子们，我们也想一想，我们能不能把自己的注意力从孩子身上稍稍收回来一点，然后现在看看你身边的这个丈夫，你有多久都没有好好的去关心他了。这个有的时候啊，光说这个给丈夫也给他做饭了呀，也给他买衣服了呀，这个还是不够的哈。 是的， 这个作为你身边的那个男人，他无论和你生活了多久，他就算是做了孩子的爸爸了，其实想一想，他可能还是很需要你那种作为女性的温存体贴，你有的时候像宠孩子一样宠他一下，是吧？ 是， 他还是很需要的哈。 是的，其实别说说女人年纪很大了还有小女孩的部分，男人何尝不是很大了也还有小男孩的部分呢？ 对。好，我们再看下一位问我们问题的哈，说这是一位女士咨询的问题啊，也是一位妻子。她说我和我爱人呢是大学同学，我们两个人的关系呢过去都一直是挺好的。但是在这半年期间，我们两个人频繁的在吵架，不断的在吵架。原因呢是她的弟弟到我们家来住了，而她弟弟这个人呢有的时候特别的不注意不讲究。我给我先生新买的衬衫，我看到他弟弟就穿在自己身上了，后来我跟我先生就说我挺不高兴的，那个衬衫是我给他新买的，而且算是我送给他的礼物，他弟弟穿了他为什么不说？我丈夫说一件小事儿不好说，而且呢他弟弟在我们家住着大有那种不愿意离去之势，其实过来就是因为要找工作，要找适合他的工作，又总嫌弃这份工作不好那份工作不好。我觉得我丈夫对他弟弟有一点过于宠爱，其实主要原因当然还是因为公公婆婆对我丈夫说了很多让我丈夫照顾他弟弟这样的一些话等等，那我丈夫觉得自己作为大哥就应当去照顾，可是我很受不了，所以我们为此不断的在吵架。 我倒是挺理解他的这个不满的，因为可能作为年轻人来说，你希望你们有自己的生活，有你们自己的小日子，但是家里面呢随时都有一个弟弟在，好像如果你们想要有一些亲密的行为都不太好意思哈，似乎是被打扰，这个可能会让你感到挺不满的。但我同时也在想，听起来就是你的丈夫对他的弟弟还是挺包容的。 好像弟弟穿他的衣服他都觉得无所谓。不知道这个部分呢会不会也让你感到有一点嫉妒呢？这是一个可能性。还有一个可能性，也许呢你老公他自己的感觉，就是在他们两兄弟之间，也许你老公就觉得好像爸爸妈妈会不会对弟弟比对他更加的溺爱，更加的照顾呢？也许你老公有一些冲突，他一方面想要做一个爸爸妈妈眼中的好哥哥，去尽他做一个哥哥应该尽的责任，但其实一方面他心里面也压抑了一些的委屈和不满的，而这些委屈和不满被你感受受到了，他不承认，可是你会承认的，所以你替他说出来他的不满，然后他负责来否认。 是吗？ 有的时候在家庭关系里面就是会这么复杂哈。所以看起来呢这个老婆是一个不懂事的老婆，全家人都会批评她说她不懂事啊，然后不会识大体呀、但是其实很可能这个老婆只是老公的不满的代言人而已。 就是她能够捕捉到老公内心深处的那些情绪， 是 压抑着的那些情绪，是吧？ 是的。 这是她可能能够感受到的，但是他的先生，他的老公可能会觉得，哎呀，那个是我弟弟，穿起这一男人之间嘛，穿个衣服就穿了，我还能叽叽喳喳的说你别穿我这件衬衫，或者是你住我家，那你这个上一个工作没找好，那你就再住一段吧，我还能说什么呀？但是可能女人能感觉到，有可能哈， 是的。 其实确实是一个小家庭中住进来一个外人。就算是亲戚，再近的亲戚也好，确实是有很多很多的不便，不知道能不能想到其他的一些方法。 是，住一两天还可以哈，长期住的话确实是会不方便的。但是我会想呢，你作为一个嫂子哈，也许你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可以有更智慧一些。不要这么直接的当口当面的就去表达你的不满，因为有可能你老公本来就很害怕被父母认为他不是一个好哥哥，然后被别人认为他没有做好照顾的责任，所以呢有没有可能你们俩呢关起门来聊天的时候，你去用问他的方式来去揭露他内心的真实的想法。比如说，哎呀，我看到我给你买那个衬衫，我看你弟弟穿了还穿得挺高兴的，你感觉怎么样？你会不会觉得你的东西被别人穿了？就类似这样的，就是你不是直接批评他弟弟，说啊，你弟弟就不应该这样做，你弟弟怎么可以的，这样的话会让他觉得，哎呀，我老婆怎么这么不懂事？ 对 啊，我怎么娶了一个这么拆台的老婆？哎呀，你看，如果我爸妈知道我老婆这么想，哎呀，他就会开始陷到他自己的那个焦虑里面去了。 对的。 但是如果你的问话方式是说，哎呀，你看这个事情会不会让你不舒服呀？其实他会想，我老婆还挺关心我的。你会让他不得不去面对他内心真实的感受。所以最后呢，他弟弟要不要搬出你们家是由他做的决定，而不是你做的。 好，做一个智慧聪明的老婆哈，解决这些家庭的纷争吧。因为这样的事情就闹到这个不断的吵架，一对恩爱的夫妻有这些矛盾，彼此可能也都是很难受的。 是的，因为你直接那样说的话，会让他对你有不好的看法。 对。好，谢谢肖老师。各位，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中，如果您也有情感的问题需要和我们讨论，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私语时，发微信给我们，稍后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时间。 你是贼用温柔就偷窃我全世界，在也没有风景比你明媚，多情愿。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关村科技园区发展室主任翟立新。科技让生活更便捷，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 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化。 我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博旭，希望能够让大家真正感受到高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变化和大数据给大家带来的便利，让大家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 FM 107.3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转1到2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 65%。 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级转3到4级，最高气温23度，最小相对湿度 20%。 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也是 大家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作家、心理咨询师肖雪萍老师，和大家分享各种各样的情感问题。我们的节目中您可以关注，可以参与，每天和大家探讨的都是一些情感问题。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 FM107.3 AM1026， 这是我们的广播频率，您可以收听，可以参与，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大家可以发微信，直接发微信给我们，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微信号里找到很多其他的联系方式和我们来联络，比如说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或者是可以关注我的工作微信号，还有新浪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新浪的微博大家也可以留言和我们来交流。我们继续看大家给我们留下来的问题哈。一位先生在我们的公众微信的后台留下了这样的问题，他说，我和我老婆结婚10年了，因为工作的原因我在外地，在这个南方工作，而我老婆呢在老家带着2个儿子，我每个月回家1到2次，但是呢这个月我老婆呢到我工作的这个城市来玩了，我无意中就发现老婆手机里有其他的男人（括号）老家他的小学同学发给他的一段视频，而这个视频呢是那种男女很亲近的那种视频，当然主角不是他们啊，而就是从网上弄下来的那种视频。我现在很苦恼，我觉得我老婆和别人能交流这些，别人都能发这种视频给他，是不是我们的感情真的出问题了？ 嗯，那不知道你有没有去问过他哈。 嗯，不知道，他没有说哈，他只是他先说到了这个我遇到了一些麻烦，然后跟我们说了这些哈。 嗯， 今年他说到他的年龄，我看到下一条微信，他38岁，妻子34岁，嗯，2个孩子。 我想遇到这样的情形呢，最好你不要放在心里面，自己一个人去琢磨。需要把这些事情呢放到台面上去跟你老婆来沟通。你去问问他，同时把你心里面的担心啊、你心里面那些不安全的感觉也要说出来。因为你们现在其实是异地。异地的婚姻关系本来那个信任哈就是有一点脆弱的。那么如果你又把它放到心里面，自己一个人去琢磨，不去问他，时间长了以后，这些不安全不信任的感觉在心里面发酵，其实对你们的关系是会有损伤的。 对，所以要问是吧？ 对，要去主动直接正面的来交流。 嗯，对，特别是当我们发现了一些能让我们起疑的一些信息的时候，我们内心已经开始怀疑了，说他是不是有点什么事儿啊？像这样的一些事儿哈，以前我们在节目里也讨论过，向老师，我们也说过，比如说有一些女性，她觉得这个男人有一些让我觉得可疑的信息，可疑的举止，或者说可能出现的一些这个情报哈，那已经发现了，有些人是不敢问的，有些人怕问了以后，我们的关系会怎么样啊？问了是不是？如果我真知道了，我该怎么面对啊？那这个比如说像这对夫妻，可能本来这两个人现在感觉还挺好的，小小的假期中，这个妻子可能带着孩子来啊，一家人还其乐融融的，一问这些话，那是不是这个一下子两个人就关系就很糟糕了呀？就有些人是带有那种我不敢问，我要知道了真相我该怎么办，真相到底是什么，但是更多的人是不问，可是天天自己在心里琢磨。 是，通常这些不问的人确实就像你说的，他是不敢，他被他的恐惧吓住了。他好像觉得他没有能力来去应对一个可怕的真相。但是其实呢，真相这个东西你面对的越早，反而你去解决它的可能性就越大。尤其是在婚姻和爱情关系里面，因为当你在开始觉得不安全担心的时候，假设对方和第三方的那个关系是真的，那么在你刚开始感到不安的时候，有可能他们的关系也仅仅是萌芽，还没有怎么发展，那么你在这个时候开始来面对的时候，会让你有机会把你的爱人拉回来，拉到你们的关系里，让你们来解决你们关系当中面临的问题。那如果说你害怕面对这个真相，你就假装不知道，你就搁置到一边，那么有一个非常大的可能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和外面的那个人的关系情感会一天一天加深的。那么等到那个时候你积蓄好力量了，你觉得你可以面对的时候，那他们俩的关系也发展得更亲密了，你是很难再把他拉回来了。 好，所以呢该看到一些信息，该去问的就要去问。 是的， 与其自己心里边天天起疑，其实起疑了之后两个人的关系不可能再像你没有看到这些那样那么好了。 是的， 即便好也只是表面的，你做出来的轻松，你内心既然那么沉重就去问了，就去了解，是吧？ 是的。 好，谢谢肖老师。下面有一位问到一个问题哈，这是一位女生，她说最近呢开始喜欢了拉丁舞，也练了一段时间了，拉丁舞是有舞伴的，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大家一起跳起来很舒畅的舞伴，是一位男生，但是我的男朋友却为此特别的不高兴。有两次他到跳舞的教室来接我，看到我们跳舞，他觉得两个人的身体挨得太近了。可拉丁舞就是这个样子啊，我们在那么多人都在的情况下，也不可能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情况吧。可是我的男朋友就是不高兴，他说这个舞蹈就是让男女暧昧的。所以他现在对我说，让我做一个选择，要么就不要再跳舞了，要么就不要再和他继续了。我很爱他的，该怎么办？有那么严重吗？你们觉得？你们会不会觉得他是过分了呢？我跟其他的闺蜜说，有闺蜜说不觉得过分啊，男人这样是在乎你，也有闺蜜说是挺过分的，这样管着你以后还得了，我到底应该怎么看呢？ 那我就谈一谈我的看法。我认为在这个事情里面，过分的人是你而不是你男朋友。因为呢，如果你真的很爱他，你一开始就不应该去学拉丁舞，你应该去学一个别的舞蹈，学一个不需要男伴的，不需要那么贴身的男伴的舞蹈。 是吗？ 是的。因为呢其实 就像是你男朋友感受到的，如果你跟一个另外一个男性，你们经常都在身体的接触，而且非常默契，在一种音乐和舞蹈的氛围里面的时候，你们整个的身体的感觉是配合默契的，那么其实时间长了以后，你是会很容易和这个人产生情感的。嗯，真的是这样，所以你就会发现有很多滑冰的呀、舞蹈的那些他们的运动员啊，他们都是一对、 那些双人的， 对，他们都是一对夫妻或者一对情侣，就是因为身体自己是有感觉的。 嗯， 如果你经常都和同一个人如此默契的身体的配合，在音乐和舞蹈当中那么的自如，那么你们当然就会慢慢的培养出感情来。所以你男朋友并不是说纯粹是一种占有欲呀，或者说他不安全呐，我认为他的要求一点都不过分。 哦， 嗯， 所以他作为一个你的男朋友，又旁观了一下你和别人的这样一个表演，那这个其实是想一想，如果这个角色反过来，你看到你的男朋友和另外的一位女生贴身的在跳着拉丁，因为我相信看过拉丁舞的人都知道，拉丁是很性感的舞蹈。 对呀， 嗯，它确实是这样的，它确实是虽然是舞蹈，但是它会让我们觉得身心都在燃烧的那种感觉，跳得很漂亮的， 嗯， 也很美， 很野性。 对对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你看到了，你可能也会介意。 是的，就是你换位思考一下。我想起我爸爸的一个名言，他最经常说，要想公道打个颠倒。意思就是说，你要想一下，如果你看到你男朋友抱着一个身材火辣的女郎，两个人每天在一块跳舞，你是什么感觉？ 是啊， 所以呢，也许有一个解决的方案，就是让你男朋友也来学拉丁舞吧。 对，这倒可以哈。如果你的男朋友感兴趣的话，你可以邀他做你的舞伴，是吧？你可以提出这样一个方案。当然，如果他实在不感兴趣，他又确实说了让你做个选择的话，刚肖老师也说了，你能不能考虑一下其他的舞蹈呢？ 对， 是吧？ 是的。 或者你能不能考虑一下，先发展一下其他的爱好，把这个爱好先暂时的放一放呢？ 是的，如果你真的在意他的感受的话， 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得尊重一下对方的感受， 嗯， 是吧？ 是的， 嗯，特别对方并不是完全无理的感受，还是有道理的。嗯，谢谢肖老师解决这个问题哈。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这是一位这个妻子哈，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的先生呢，这个其实现在身体不是特别的好，39岁，体检已经开始出一些问题了，但是他有一个恶习，就是爱喝酒，而喝酒总是和他几个朋友在一起，我非常痛恨他那几个朋友时时的叫他，有的时候周末或者是假期，很希望他能在家里待着，可是他那几个朋友就开始邀约他，他们出去吃饭、聊天、喝大酒。所以呢，我特生气。我现在呢，是这样做的，我单独的给他几个朋友都发了微信，我告诉他们他身体不好，不要再拉他去喝酒。为这个事情呢，我们俩也开始吵了，吵得还挺厉害的。这几天他都没有理我，而且这几天他又出去喝酒了，而且还是和那几个人。我特别生气，那几个人也没有听我的劝，而他也不听我的劝，我们夫妻关系现在还这样了，我该怎么办啊？我真的是为他好，对不？ 你确实是为他好，但是呢，我想你可能还有很大的一部分是为了你自己好。如果说你的丈夫花了那么多的时间精力去跟他的朋友喝酒，而且他喝了酒之后导致他的身体状况在下降，那其实是会一个是影响了你们两个人的关系，他减少了很多陪伴你的时间，那同时的话呢也会影响你的安全感，因为39岁还很年轻，他的身体会出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会让你很焦虑的。 所以呢，有没有可能当你下一次再跟你的丈夫沟通的时候，你不要打着那个高尚的旗号说我是为你好，你应该来谈一谈你自己的需要，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丈夫啊？你把你对他的期待说一说，听听他的反馈。 我们很多伴侣之间也都是这样的，听上去我们会觉得，从道理上讲呢，这个女士呢，她其实也没有做错什么，因为丈夫有那么几个损友是吧？酒友，你看不断的出去喝酒，就出去这个聚会就是吃饭聊天喝大酒，这个作为女性来说是觉得这样挺不好的。肖老师也都说得很对，也影响我们夫妻团圆的时间啊。 对呀、 而且这个身体弄不好了，你们将来伺候啊。将来他身体真不好了，他不也是我的负担吗？对吧、而且谁希望自己的丈夫身体不好呢？你看他这个人缺乏自制力，你们一叫你们勾魂他就去了、那我就跟你们大家都说一说，你们能不能别再叫他了呀，拜托了好吗？其实我们会觉得，哎，这个妻子的这份心情我们也都能理解啊，她可能也是没办法了，她是不是劝了她丈夫很多次了，她没办法才出此下策啊。 我倒是觉得可能丈夫并没有能够真正理解你这位做妻子的你的那个想法是什么，可能你自己也没有表达清楚、因为不会有女人喜欢一个酒鬼做丈夫的。 对，是的 是的，如果他沉迷于酒精的话，他会变得很颓废，然后他的身体被酒精充斥的多了以后呢，他的皮肤发红，身上会有一股味儿的，而且怎么都是洗不掉的、没有女人喜欢这样子颓废的酒鬼丈夫的。有可能你的丈夫是在通过酒精的麻痹来去帮助他逃避某一些东西，比如说是不是人到中年事业并不成功，这会让他有挫败感，让他在男性的自尊方面是有影响的，而这个部分让他很难面对，那么他就通过酗酒，通过喝酒来去逃避麻痹自己，这是一个可能。但是无论他内在的原因是什么，没有女人喜欢让一个酒鬼做自己的丈夫的。 对， 所以呢，当你再去跟他谈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不能只是说，哎呀，我这是为你好啊，为你的身体好啊，你可不能再怎样了，没有用，因为他觉得我的身体没问题。所以你的点去错了。你的点应该放在我不喜欢我的丈夫是这样的，我不想要一个酒鬼做丈夫，我希望我的丈夫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的，而且我要求你要能做到，只有这样子我们的婚姻才能幸福，我才能开心，如果你爱我你就要在乎我的感受，你需要这样去表达的时候他才有改变的可能性。如果你一味的说这是为了你好，他说、我不需要你为我好，那你就没有办法了。 对，换一个方式去交流 是吧？ 好，谢谢肖老师。下面一位问问题的哈，是男生在问，说我女朋友啊，在去年有一个意外的怀孕，然后呢就让她去做了流产了。当时是两个人都商量好了，孩子当时也没有办法要。我们两个人虽然恋爱两年的时间了，但是很多条件都不具备，不具备结婚的条件，更别说具备要孩子的条件了。当时呢，我也觉得他可能情绪上有压力，身心可能也都承担了一部分压力，而且在那之前，从知道怀孕到他去做了流产，我一直是陪着他的，他哭了很多次，他好像把这个看得很重。从那以后，我觉得他就变了，他现在和我在一起，我老觉得他不像从前了。以前呢，他可能也比较单纯，对我也挺好的，对我们的未来也有很多向往。可是自从做了这个流产之后，他说出来的一些话都非常的消极，他对我们的未来也没有什么希望，也很少高兴。我想知道我能做什么能让他开心起来，能让他像以前一样。我觉得这不应该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据我的调查和了解，有不少的女生其实都做过这样的事儿啊，完了之后不是也没有什么更多的影响吗？ 那同样的一件事情，对于不同的人，可能那个意义也是不一样的。 对， 嗯，同样都是流产，可能有一些女生就觉得只是解决了一件事情而已，但是对另外的一些女生来说，她可能会觉得自己是不是杀害了一个生命， 嗯 嗯，她可能会觉得自己是不是抛弃了一个孩子。 嗯， 等等等等，他会有很多他自己的理解。如果说你真的很想要帮助他的话，不如你去找一个机会多一点跟他正面的聊一聊当时那个流产的时候他心里面想了些什么他是如何理解这件事情的，如何看待这个事情的，他是不是会有内疚感他是不是会觉得很伤心他会不会觉得像是丧失了一个什么重要的东西等等等等，也许还会导致他觉得都怀孕了你都不娶我，是不是你觉得并没有那么爱我呢，等等等等，你要去主动的跟他聊聊这些事情，而且聊一次是不够的，嗯，要聊很多次。 嗯，男生是很难从女生的那个角度去明白这个问题对女生的意义的。有一些女生确实会觉得这是我生命中经历的可能也可能是最大的一件事儿了。 嗯， 但是你虽然陪伴了我，可是你感受不到我身心的那种压力和痛苦，我遭受了什么，我觉得我的身体遭受了什么，我觉得我的这个精神和情感遭受了什么，你是体会不到的。 是， 你越是体会不到，我越是生气。 是， 因为你让我遭受了这些，就很多女生是有这种感觉。 是，那如果说她的男朋友不能够理解她的话，她可能还觉得自己很孤独，好像她的痛苦没有人知道。 对，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你既然问了我们的节目，听了我们这样一番话，还需要你更多的去体谅她，了解她。 是，要去主动的提起这件事情，主动的问她，邀请她来谈一谈。 一位男士问到一个问题哈，他说我结婚了两年，应该说我们在结婚之前的关系还是很好的，但是结婚之后呢，我就发现我妻子脾气很大，我一直是抱着迁就和包容的态度，为了她有安全感，我甚至把我所有挣的钱都交给她，而后来呢，她自己每天几乎都会找茬和我吵架，吵架让我觉得这个家已经没有了一日的安宁。其实我想说的是，他总是在乎我是不是爱他，我做的一些事情是不是够爱他。如果他早上对我说他想吃烤白薯，只提了一句，我晚上没有顺路给他买，他也认为我是不爱他。我实在是太累了，说实话，最后我确实是不想过下去了，现在我也不大想和他说话，但是前两天他父母从上海来到了北京，他父母呢找我好好谈了一下，跟我说不希望我们两个人能离婚，希望我们两个人还能好好的过，他们会做他的思想工作，让他不再有那么多的脾气，他们说认为他从小有脾气是父母宠坏了，希望我再给他一段时间。我想问一下，我该怎么办？我能怎么做？其实如果他脾气好一些，我当然也并不希望离婚。望着这个精心建立起来的家，以及以前还美好的他，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首先你需要在认知上知道，你老婆之所以经常对你提出这么多这么多的需求，并不是因为她小时候被父母宠坏了，那可能的情况是相反的，有可能她的爸爸妈妈从来没有给过她，最起码是在她的感觉里面，她觉得她的父母从来没有给过她特别好的照顾。所以呢，使得他在结婚以后希望在你这里得到他小时候没有的那些东西来去弥补。所以呢，当他在跟你早上随口说要烤白薯，晚上你没买他就生气的时候，其实他可能在那一刻把你当成了他小时候的妈妈，或者是他小时候的爸爸。所以他才会这么小性子。 是这样哈。 是的。 那现在该怎么办呢？面对这个 动不动就要发脾气的妻子。 嗯嗯，我想可能作为丈夫来说，你在你这个位置确实很困难，因为你确实不是他小时候的爸爸妈妈，婚姻关系确实也不是父母和孩子和婴儿的关系。那对于你来说，你可能首先在认知上认识到说，并不是说你做的多么糟糕，因为男人啊，为什么你在这个时候想放弃你们的婚姻，其实是因为你太挫败了。你觉得你已经非常努力的想要做一个好丈夫了，可是你那么努力他还是不满意的时候，你就会非常挫败。你会很愤怒，你就想放弃了，再也不想做了。那如果你能够在认知上知道，并不是因为你做的多么的不好，是因为他小时候的那个缺失，那个空洞太大了，不是你做的不好，所以可能你的那个挫败就能好一点。当你能够在挫败的感觉里面出来一些，没有那么糟糕的时候，你就可以经常告诉他说，你这个要求真的是一个妻子对丈夫的要求吗？你这个要求是不是像一个小婴儿对他的爸爸妈妈的要求？你要看清楚，我不是你的爸爸妈妈，我只是你老公。你需要经常对他说这个话。然后其二的话呢，你还可以去询问多一点，去好奇他，去关心他，说你有没有想过，只是因为我没有给你买这个烤白薯你就气成这样，你觉得这正常吗？你也要让他去反思他自己，同时你也在一次又一次的跟他表达说，我是很爱你的， 对， 但是同时我也希望你能够照顾我呀。 对， 我是你的丈夫，我也希望我老婆能够对我好，能够照顾我。你不能只是一味的强调我对你的责任，可是你却从来没有想过你对我也有责任啊。所以你要经常这样子去跟他沟通，让他认识到他的缺失，他需要自己去成长，而不是总想让你100%满足他。 对。好，谢谢肖老师。那今夜思雨时，各位听到了，有任何的情感问题都可以和我们节目来探讨来交流，我们在这儿可以和大家分享，也可以帮大家支招。今夜思雨时，如果您想联络我们，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节目同名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今晚节目就这样，明天节目我们再见。 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